你好，我是胡宗晓。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下一代微服务架构 Service Mesh。今天我们将进入专栏的最后一个模块，我会和你聊一聊下一代微服务架构 Service Mesh。说到 Service Mesh， 在如今的微服务领域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很多人定义为下一代的微服务架构。那么，究竟什么是 Service Mesh？ Service Mesh 是如何实现的？今天我就来给你解答这些疑问。我们先来看什么是 Service Mesh。 Service Mesh 的概念最早是由 Beyond 公司的 CEO 威廉·摩根在一篇文章里提出，关于这篇文章的原文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查看。专栏里我就不解释教条的定义了，来谈谈我对 Service Mesh 的理解。我认为 Service Mesh 是一种新型的用于处理服务与服务之间通信的技术，尤其适合以云原生应用形式部署的服务，能够保证服务与服务之间调用的可靠性。在实际部署时， Service Mesh 通常以轻量级网络代理的方式跟应用的代码部署在一起，从而以应用无感知的方式来实现服务治理。从我的理解来看， Service Mesh 以轻量级的网络代理的方式与应用的代码部署在一起，用于保证服务与服务之间调用的可靠性，这与传统的微服务架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看来，这么做一般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跨语言服务调用的需要。在大多数公司内，通常都存在多个业务团队，每个业务团队所采用的开发语言一般都各不相同。以微博的业务为例，移动服务端的业务主要采用的是 PHP 语言开发， API 平台的业务主要采用的是 Java 语言开发，移动服务端调用 API 平台使用的是 AGP 协议。如果要进行服务化，改成 RPC 调用，就需要一种既支持 PHP 语言又支持 Java 语言的服务化框架。在专栏第14期，我给你讲解了几种开源的服务化框架，它们要么与特定的语言绑定，比如 Double 和 Spring Cloud 只支持 Java 语言，要么是跟语言无关，比如 gRPC 和 Swift， 得定义一个 IDR 文件，然后根据这个 IDR 文件生成客户端和服务端各自语言的 SDK， 并且服务框架的功能，比如超时重试、负载均衡、服务发现等，都需要在各个语言的 SDK 中实现一遍，开发成本很高。第二，是云原生应用服务治理的需要。在专栏前面我给你讲解了微服务越来越多的开始容器化，并使用 Kubernetes 类似的容器平台对服务进行管理，逐步朝云原生应用的方向进化。而传统的服务治理要求在业务代码里集成服务框架的 SDK， 这显然与云原生应用的理念相悖，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对业务代码无侵入的适合云原生应用的服务治理方式。在这种背景下，Beyond 公司开发的第一代 Service Mesh 产品 Link 的应运而生。从图中你可以看到，服务 A 要调用服务 B， 经过 Link 的代理来转发，服务 A 和服务 B 的代码就不需要关心服务框架功能的实现。为此 Link 的需要具备负载均衡、熔断、超时重试、监控统计以及服务路由等功能。这样的话，对于跨语言服务调用来说，即使服务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采用的语言不同，也不需要集成各自语言的 SDK。 而对于云原生应用来说，可以在每个服务部署的实例上都同等的部署一个 Link 的实例。比如文稿中这张图，服务 A 要想调用服务 B， 首先要调用本地的 Link 的实例，经过本地 Link 的实例转发给服务 B 所在节点上的 Link 的实例，最后由服务 B 本地的 Link 的实例再把请求转发给服务 B。 这样的话，所有的服务调用都得经过 Link 的进行代理转发，所有的 link 的组合起来就像一个网格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这样技术称为 service mesh， 也就是服务网格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service mesh 的实现原理。根据我的理解， service mesh 的实现关键在于两点，一个是上面提到的轻量级网络代理，也叫 sidecar， 它的作用是转发服务之间的调用；一个是基于 sidecar 的服务治理，也叫做 control plane， 它的作用是向 sidecar 发送各种指令，以完成服务治理的功能。下面我就来详细讲解 sidecar 和 control plane 是如何实现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传统的微服务架构下服务调用的原理。你可以查看文稿中这张图，服务消费者这边除了自身的业务逻辑实现外，还需要集成部分服务框架的逻辑，比如服务发现、负载均衡、熔断降级、封装调用等。而服务提供者这边除了实现服务的业务逻辑外，还要集成部分服务框架的逻辑，比如线程池、限流降级、服务注册等。而在 Service Mesh 架构中，服务框架的功能都实现在 Sidecar 里，并且在每一个服务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本地 部署一个 sidecar， 服务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只需要管自己的业务实现。服务消费者向本地的 sidecar 发起请求，本地的 sidecar 根据请求的路径向驻车中心查询，得到服务提供者的可用节点列表后，再根据负载均衡策略选择一个服务提供者节点，并向这个节点的 sidecar 转发请求。服务提供者节点上的 sidecar 完成流量统计、限流等功能后，再把请求转发给本地部署的服务提供者进程，从而完成一次服务请求。我们可以把服务消费者节点上的 sidecar 叫做正向代理，服务提供者节点上的 sidecar 叫做反向代理。那么 service mesh 架构的关键点就在于服务消费者发出的请求如何通过正向代理转发，以及服务提供者收到的请求如何通过反向代理转发。从我的经验来看，主要有两种实现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基于 IP tables 的网络拦截，这种方案请见文稿中的图片，节点 A 上服务消费者发出的 TCP 请求都会被拦截，然后发送给正向代理监听的端口15001，正向代理处理完成后再把请求转发给节点 B 的端口9080，节点 B 端口9080上的所有请求都会被拦截发送给反向代理监听的端口15001，反向代理处理完成后再转发给本机上服务提供者监听的端口9080。第二种方案采用协议转换的方式，这种文案请点击文稿查看图片，节点 A 上的服务消费者请求直接发送给正向代理监听的端口15001，正向代理处理完成后再把请求转发到节点 B 上反向代理监听的端口15001，反向代理处理完成后再发送给本机上的服务提供者监听的端口9080。可见这两种方案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通过 IP tables 网络拦截实现代理转发的，一个是靠直接把请求发送给代理来转发的。基于 IP tables 网络拦截的方式理论上会有一定的性能损耗，但它的优点是从网络层实现调用拦截，能做到完全的业务无感知，所以适合云原生应用。而直接把请求发送给代理的方式要求在代理层加入业务逻辑，才能把请求转发给对应服务提供者监听的端口。既然 sidecar 能实现服务之间的拦截调用，那么服务之间的所有流量都可以通过 sidecar 来转发，这样的话所有的 sidecar 就组成了一个服务网格，再通过一个统一的地方与各个 sidecar 交互，就能控制网格中流量的运转了。这个统一的地方在 service mesh 中被称为 control plane。 control plane 的主要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服务发现，服务提供者会通过 sidecar 注册到 control plane 的注册中心，这样的话服务消费者把请求转发给 sidecar 后， sidecar 就会查询 control plane 的注册中心来获取服务提供者节点列表。负载均衡， sidecar 从 control plane 获取到服务提供者节点列表信息后，就要按照一定的负载均衡算法从可用的节点列表中选取一个节点发起调用，可以通过 control plane 动态修改 sidecar 中负载均衡的配置。请求路由， sidecar 从 control plane 获取服务提供者节点列表后，也可以通过 control plane 来动态改变，比如需要进行 AB 测试、灰度发布或者流量切换时，就可以动态的改变请求路由。故障处理，服务之间的调用如果出现故障就需要加以控制，通常用的手段有超时重试、熔断等，这些都可以在 sidecar 转发请求时通过 control plane 动态的配置。安全认证，可以通过 control plane 控制一个服务可以被谁访问以及访问哪些信息。监控上报，所有 sidecar 转发的信息都会发送到 control plane， 再由 control plane 发送给监控系统，比如 Prometheus 等。日志记录，所有 sidecar 转发的日志信息也会发送给 control plane， 再由 control plane 发送给日志系统，比如 Stackdriver 等。配额控制，可以在 control plane 里给服务的每个调用方配置最大的调用次数，在 sidecar 转发请求给某个服务时会审计调用是否超出服务对应的次数限制。今天我给你讲解了什么是 service mesh 以及 service mesh 的实现原理。简单来说， service mesh 思想的孕育而生，一方面出于各大公司微服务技术普及，增加了对跨语言服务调用的需求，另一方面得益于微服务容器化后采用 Kubernetes 等云平台部署的应用越来越多，服务治理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Service Mesh 通过 sidecar 代理转发请求，把服务框架的相关实现全部集中到 sidecar 中，并通过 control plane 控制 sidecar 来实现服务治理的各种功能。这种业务与框架功能结偶的思想恰好能解决上面两个问题。 Service Mesh 在诞生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在国内外都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新产品。 最著名的莫过于 Google、 IBM 领导的 Istio， 也是 Service Mesh 技术的代表之作，我会在下一期给你详细讲解。而国内在这一方面也不遑多让，秉承了 Service Mesh 的思想，也走出了各自的实践之路，并且已经开始在现在的核心业务中大规模使用，比如微博的 Weber Mesh、 华为的公有云 Service Mesh 以及蚂蚁金服的 Sofra Mesh 等。今天我给你留的思考题是， Service Mesh 中 Sidecar 的部署模式是在每个服务的节点的本地都同等部署一个 Sidecar 实例，为什么不使用集中式的部署模式，让多个服务节点访问一个 Sidecar 实例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